第五十八集， 定稿之后，我催着宏图尽快出版，想让你看到书之后自己回到我身边。我连戒指都准备好了，打算把你永远套在我身边。结果，你姐早上给我打电话说你晚上要去相亲，你他妈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？ 白思君忍不住哈哈笑出声。 哎呀。我姐还真是个人才，无非就是想故意逗妹玉琛罢了。我什么心思啊，我姐会不知道吗？就算我真的去相亲，也不可能会有什么结果的。 再怎么说，白佳佳也是她姐，无论她的对象是男是女，肯定也不希望她这样无止境的消极下去。白思君应该感到庆幸，她的姐姐这么开明，凡事都先为她考虑。不过家里还有一位蓝女士，她的那关就不太好过了。白思君几乎可以想象她一定不会同意，但就如白佳佳所说，她和梅雨琛的事也不可能就这样一直瞒下去。想到这儿，白思君轻轻呼了一口气。 梅，你愿意跟我回家吗？ 白思君对待婚姻的态度一直很消极，和梅雨琛在一起后更是完全没了想法。对于他妈蓝月的催促，他原本打算能拖就拖，至少现阶段还不着急。但是当梅雨琛给他戴上戒指的那一刻，他突然不想再这么不明不白地拖下去了。只不过一想到他妈那说一不二的性子，他还是有些害怕。白思君带着梅雨琛在楼下的花园不停绕圈，梅雨琛很快发现了他不对劲，拉住他。 白，时间不早了，还去你家吗？ 去，我就是…… 白思君烦躁地挠了挠后脑勺。 哎，我妈肯定对你不友好。 没事。 梅雨琛轻声笑了笑道， 我没你想的那么娇贵。 怎么没事啊？ 白思君索性在一旁的座椅上坐下，担心地说道。 你不知道，我们家我妈说了算。 白思君倒不是怕他妈骂他，反正这么多年他早就练就了一套金钟罩铁布衫的本事，他妈怎么说他都能左耳进右耳出。但是梅雨琛不一样，他平时说话稍微说重一点，梅大爷就要跟他闹别扭，万一他妈说得太狠，梅雨琛面子上挂不住，转身走人怎么办？ 别担心。 梅雨琛在白思君身旁坐下，随意的抬头看着星空。 这种事儿我已经经历过一次了，没什么好怕的。 白思君一怔， 你不是没前男友吗？ 梅雨琛收回视线看着他， 是没有啊。 那你怎么经历的？ 白思君问。梅雨琛一脸好笑， 我自己给家里人出柜啊。 哦，这样。 白思君发现自己脑子没转过弯，有些尴尬。 那结果呢？ 闹得不怎么愉快，不过…… 梅雨琛顿了顿， 他们本来就管不住我。 白思君点了点头，想想也是，梅雨琛那不羁的性格确实不像是会和家人低头的样子，不过他还是有些担心。 那和家人闹得不愉快之后就一直不愉快吗？ 没有啊。 梅雨琛很快回道。 拜拜，只要你足够优秀，别人是会向你妥协的。 白思君愣愣地说不出话来。对啊，他的恋人是这么优秀的一个人，他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优秀的人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目光，甚至可以改变别人的想法，只要足够优秀，面对他人的质疑就可以做到心平气和。白思君发现每次都是这样，每次他不安焦躁的时候，总是梅雨琛让他安下心来。梅雨琛好笑地问， 干嘛这么看着我？ 没事。 白思君努力压下心里溢出的彩虹色泡泡， 就是觉得 你偶尔还是挺靠得住的。 梅雨琛挑了挑眉。 什么叫偶尔啊？ 因为偶尔以外的时间，你都是个令人头疼的幼稚鬼。 梅雨琛一把圈住白思君的脖子，把他拉到自己胸前，凑到他耳边说： 哎，你媳妇又痒了是吗？ 白思君脸红地挣开梅雨琛的胳膊，小声说道： 我们上去吧，我妈快睡了。 时间已经接近夜里10:30，一般来说，蓝月再看会儿电视，11点之前就会上床睡觉。白思君带着梅雨琛上楼，当他打开家门时，蓝月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他见白思君回来，立马问道： 我听你陆阿姨说没成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 妈，你以后别给我介绍相亲了。 白思君把梅雨琛让进门。 我有对象了。 蓝月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奇怪地看着梅雨琛。 啊？这是？ 白思君深吸了一口气。 我对象梅雨琛。 客厅的空气骤然冻结起来，电视里的声音显得格外刺耳。蓝月的表情僵在脸上，她不敢相信。 你说什么？ 白思君有些心虚，但她还是牵住梅雨琛的手，迎上蓝月的视线。 这是我男朋友，是个作家。 你疯了！ 蓝月受到了不小的冲击，猛地站起身来。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男的了啊？ 一直都喜欢。 白思君不想听到他妈怪梅雨琛把他带坏，索性直接揽在自己身上。 我之前就不喜欢女的，你非给我介绍。 你之前不是有女朋友的吗？ 都是装样子。 白思君索性嘴硬到底。 你。 蓝月气得坐回沙发上。 你恶不恶心啊？你去给我 搞同性恋。 白思君赌气。 再恶心也是你生的。 你。 白。 梅雨琛晃了晃白思君的手。 别说了。 蓝月的视线投到梅雨琛身上，她一脸戒备。 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什么时候把我儿子拐走的？ 阿姨好，我是梅雨琛。 梅雨琛向蓝月点了点头。 我们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。 你们。 蓝月脸色铁青，她对着白思君。 你怎么不早说？你早说，我早就带你去看病了。 看什么病啊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觉得同性恋是病？我姐也知道，你问她是病吗？ 她知道。 蓝月一脸难以置信，她立马给隔壁的白佳佳打了个电话。 你给我过来，我有事问你，快点。 半晌后，几人凝重地在客厅沙发上坐下。白思君坐在他妈和梅雨琛之间，而白佳佳坐在斜对面的两人位沙发上。蓝月还是板着脸，一副怒火中烧的样子。白佳佳则是在给白思君使眼色，怪他怎么不给蓝月一点心理准备，直接把人带回了家里。 反正我不同意，你们这样是不正常的。 蓝月头扭向一边，不容拒绝地开口道： 妈，你就别管他了，现在这样挺多的，他们俩感情好着呢。人家梅雨琛是个很有名的作家，最近还专门给思君写了本书。我就直说了啊，你拆是拆不散的，那何必给自己找不痛快嘛。